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浓浓中腰女内裤，唯一一体成型设计，棉质素材 ，Seven Eleven 贩售中 ，NONNO 浓浓。 他是陈心月，首张专辑《Am I Who I Am》，桃山音乐现正发行。 对抗新冠肺炎，谢谢每一位站在第一线的医护人员，你们辛苦了。 飞碟联播网老协真和你一起守护健康。 UFO Shining Star， Shining Star，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小雨宋念宇，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92.1，苗栗中港西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立法院今天三读修正通过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及纾困振兴特别条例部分条文，追加特别预算1500亿，加上原本的600亿，总经费上限来到了2100亿。此外，三读修正条文也规定，得视疫情情况，以不超过原预算额度内2100亿再编列特别预算，等同合计最高能有4200亿预算的空间。全案今天在立法院会不会处理，蓝绿党团一早甲级动员，上演了表决大战。民进党团靠着人数优势，除了把预算追加到2100亿，还打开了债务流量15%的限制，不受公债法还有财政纪律法规范，可是疫情不超过原额度再编预算送立法院审议。在野党质疑民进党团等同开后门空白授权，但是民进党团指出，未来疫情发展太多不可控，修正动议就像超前部署，好让行政院拥有很大的处理权限，应付所有可能状况。另外，修正条文也规定，自政府领取之补贴、补助、津贴、奖励和补偿免纳所得税。至于国民党团提案的发放1000亿现金，没有人数优势，没有通过。行政院如果周四通过追加特别预算案送到立法院，就列入24号立法院会的报告事项，同一天邀请行政院长苏贞昌报告备询，下周交付财政委员会审查，之后再由立法院长游锡堃召集朝野协商，最快5月8号通过1500亿追加的特别预算。海军敦睦舰队磐石舰确诊新冠肺炎案例，曾经出入台南市好几个知名景点。市长黄伟哲今天宣布，少数无症状患者难以掌握，台南市民未来14天外出无差别戴口罩。黄伟哲说，现在除了深入查查确诊者足迹，掌握旅游史和接触史，原先既定的防疫工作也不能偏废，夜市和市场还是重点。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透过确诊官兵手机定位之后，针对全台24万民众发出了足迹热点警示简讯，要求自主健康管理。台中市长卢秀燕今天指出，他手机被民众打爆了，民众都在询问该怎么办。他除了安慰市民只要戴口罩勤洗手就能防疫，还是可以外出活动。他也再次建议中央暂停口罩员外，先让国人一天一片，满足需求才能做好防护。 卢秀燕提到，如果曾经到过这些热点足迹的人，必须14天的自我管理，外出也要戴上口罩，一旦身体不舒服马上就医。他也强调，绝大部分的人都愿意戴口罩，大家每天都要生活，都要外出，但是14天只有9片口罩还是不够。因此在国家生产量提高的情况下，中央是不是暂时停止口罩援外，先满足国人每天一片的需求，民众才能做好自我健康管理，落实防疫。美国总统川普今天透过推特宣布，他将签署最新行政命令，暂时终止全球各地申请美国移民。川普解释，这是基于隐形敌人的攻击，得让美国公民保有工作。一般认为，川普指的隐形敌人就是新冠肺炎。台北股市今天开低走低，收盘下跌了298点，跌幅2.82%，指数来到10288点，成交金额1832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下跌352点，跌幅1.79%，指数19316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28点，跌幅1.51%，1869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39点，跌幅1.39%，2812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186点，跌幅1.75%，10435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552点，跌幅2.27%，23777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38点，跌幅1.5%，最新价位2558点。东北季风增强，今天北部东半部地区和马祖都有局部短暂阵雨，中部山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多云。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嗨，我是郭富城，演出过各种人生，人生最美滋味就在有苦有甘。这跟老先生人生经一样，坚持整只人生熬煮，一口品味80年的传承。我是郭富城，这就是人生，这就是老先生。80年老店，老先生。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Elsa. I'm 7 years old. I like swimming.Playing violin and learning English. In my future, I want to be a cool police officer. 我是 Elsa 妈妈，有别于传统学习方法，大脑地图让 Elsa 爱上英文阅读，对口语表达也更有自信。 您也想见证孩子的英文能力大跃进吗？请电0800-009986或上网搜寻大脑地图。 预防新冠肺炎，跟他人接触一定要保持社交距离。 飞碟联播网老 K 牌弹簧床，和你一起守护健康。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 Daniel DL 罗时峰。 你能不能想我，对爱义无反顾，至少我懂得怎么付出。 飞碟 Network， 共同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 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哇，因为我好像是第一次从那个 YouTube 直播开始看， 嗯， 原来一开始有个动画， 哦，有这回事啊？ 就是那个飞碟小子会左右咻，然后脸合在一起，怎么那么帅？ 我没看过， 我也是，我刚第一次看到，我都惊呆了，我嘴巴都张开了，我。2:07，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一开始就是要来刊物一下，刊物刊物， 什么科学刊物哦？然后 不是不是不是，就是有错误需要更正 哦， 刊物 刊物刊物， 好，因为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有讲到关于鲜奶这件事情，然后到底鲜奶有没有加糖呢？这边呢，要说我昨天有说，就是鲜奶里面都有糖分。 嗯， 好，但是呢，就是有糖分不代表有加糖。那因为就是牛奶它本身会有乳糖， 传说中那个乳糖不耐症的那个乳糖。 对，所以就是如果你今天是要完全不喝，就是不喝有任何有糖的饮料的话，那可能奶制品，就是牛奶啊、调味奶那些全部都不行。 嗯， 可是呢，如果你是说有没有在额外添加人工糖的话呢，其实你可以直接看这个后面的包装上面， 嗯， 包装上面会直接有写说成分标示上面，对，有没有添加这样子。嗯，所以就是需要跟大家讲一讲。那另外 每一个都是有加糖的这样子。 对，就是他们本身是有糖分的，可是并不是每个都有加添加糖分的。然后还有现在的牛奶或乳制品饮料呢，就除了鲜奶之外，还有一个包装看起来跟鲜奶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像的。 嗯， 可是它不是鲜奶，就是它叫什么？它也不是叫调味奶，可是它反正它看起来跟鲜奶很像。 嗯， 然后如果你一没有注意的话，你可能就会买到它。如果你价格敏感的话，你一开始会应该会有点存疑，想说，嗯，为什么平平看起来都好像是，可是这个比较便宜呢？ 你是不是很爱喝那个啊？ 没有没有，我现在乳糖不耐，所以什么都不能喝啊。对啊，然后还有另外就是调味奶，可能那当然他都已经讲是调味奶，他当然就可能会比较加这些糖的东西。总而言之呢，就如果你是要讲说有没有添加糖的鲜奶这件事情，大部分鲜奶是没有加糖的，在这边跟大家就是做个澄清。 我是一只鸭子， 我说啪啪，你说啪啪，我说啪啪，你说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小旺福的丑小鸭，今天第一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一样，就是你有什么543想要跟我们分享的吗？欢迎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 问题，今天的第一首歌感觉耐人寻味，不晓得有什么原因，请问有什么原因吗？ 没有。 大新闻又爆炸了，谁又登上大雅之堂？妈妈炒的饭真香，管她吃完会不会胖。我站在山坡上，悠哉悠哉向下望。我是最大的太阳，只管把你照亮。长得丑，活得久；长得帅，老得快。我宁愿当一个丑八怪，积极又可爱。长得丑，活得久；长得胖，日子旺。我宁愿做一个平凡的人，陪在你身旁。我宁愿做一个平凡的人，陪在你身旁。 你以为我第三首要放薛之谦的丑八怪是不是？我告诉你不是， 只是单纯的今天广播女神想要做一个丑的歌单 啊，做不满就是大概没了。其实今天的歌单是从这一首歌开始出发的，是王七七我愿意平凡的陪在你身旁。歌词其实蛮简单的啦，就是长得帅，老得快。 你住在我心上，只属于你的避风港。你是独一无二的人，珍贵却善良。长得丑，活得久；长得帅，老得 长得丑，活得久；长得帅，老得快。 长得丑，活得久；长得胖，日子旺。我宁愿做一个平凡的人，陪在你身旁。 那为什么会教这首歌呢？是因为我昨天在看综艺大热门《全民猜歌王》然后猜歌王其实就是很简单的听前奏猜歌名这样子，然后就是大家竞赛看谁是演艺圈的猜歌王。那想当然尔就是会有很多就像网美参加或是 cover 歌手驻唱歌手，然后最后一排就大家都觉得他们很强，但其实他们应该会蛮弱的，就是电台 DJ 们。然后像第一届哇哦 Dennis 进去很快就是失败了离开，就是因为好像累积三题答不出来就错。然后昨天有很多是就是比如说就是一些什么贤玲啊那一些他们自己也非常紧张，他们也会说希望这一集播出不会流失听众。因为刻板印象就真的觉得电台 DJ 好像什么都会，但是其实有时候我觉得猜歌名最难的是你都知道，我知道 讲不出来，神经元连接不到。 对，就像昨天丁小文老师也参赛了然后丁小文老师前两首都答不出来他说宗宪啊，你要知道我们这个从以前的到现在已经有10万多首歌在我们脑袋里， 资料库太大， 那个连接 搜寻需要一些时间 CPU 运转。 你要丁小文老师猜出垃圾的歌名， 垃圾垃圾垃圾。 然后他当然好像在进广告的时候会有一个是观众一起扫 QR code 来猜这首歌听前奏猜这首歌歌名是什么然后在那个前奏结束前把歌名写下来然后那时候在进广告之前让大家猜，就是刚刚王七七那一首我一听想说什么歌，我根本不知道如果我是你的儿子我会最难过，爸爸我才不想跟你像 No 七三八二你真是丢不丢人，干嘛这样，到2018到什么年代了你还以为客人最大，从香港回来的飞机银行坐在我的隔壁，那隔壁的在隔壁坐着一位先生，做杰伦是范特西，他是范太冷，他把手举起来说空姐我的范太冷，他生气时候脸红得像 watermelon， 他把手举起来说空姐我的范太冷，他孩子看着爸爸爸爸爸爸骂人，因为他是范太冷先生，范太冷先生，范太冷先生， 六王范太冷先生，欢迎各位先生女士加入我们。不管你是透过 YouTube 参加我们的直播，关于在 YouTube 上面可以搜寻飞碟联播网，我们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4点都有直播现场，你可以加入我们聊天室跟大家互动，跟我们互动。当然也可以直接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 就是因为认识了一个新的女生，所以我买了一顶新的帽子，她说她礼拜三愿意跟我出去逛逛街，可是口袋里剩下2张50元， 哦爸爸，我要钱。哦妈妈，我要钱。 哦妈妈，我要钱。哦爸爸，我需要你的钱。 最近呢，开始好多人在开自己的动物森友会的直播，我觉得非常的神秘。然后虽然我没有玩，然后昨天我就随机点了一下那个 Gigi 的，不是梁咏琪那个 Gigi， 是 Gigi 跟史丹利那个 Gigi，然后他们就是一样，就是带你看他的岛。然后我因为今天我的岛民生日，我们要去祝他生日快乐，因为你的岛游会有一些 固定要来的人， 或是就是那个电脑程式，就是你会有岛民，就是那个不是真的人。然后你去看公告，人会说啊，今天是你的岛民谁谁谁生日，然后晚上要开趴。我就跟着他的直播一起去开趴，我真的觉得我到底在干嘛？ 其实我觉得看人家打电动这件事情很容易沉迷耶，就是 不管是任何的 ，就算只是什么转珠啊，然后再打 Candy Crush， 你只要看你就会一直看下去， 非常可怕。然后加上我最近很着迷于 Overcook。我还去看人家怎么打 Overcook。英雄不怕输胜低，只怕马子狗眼看人低，最精明。有了钱，你到哪都是 VIP。朋友看到你，你好。 哎，大哥马你们好。 你是？ 我是小鬼。 嗨，小鬼。 我想要分享两个近期求职，然后我觉得比较不 OK 的职业。 求职不 OK 的求职事迹。 对对对。 请说。 第一个是我有一个。的确是去年大概12月应征的， 好， 过了大概3个多月，就是前阵子他回国了，他就说抱歉让我久等什么之类的，然后传了一大堆就是工作细项啊内容，然后在最后问我说，就是说还有没有兴趣这样子，然后如果有兴趣的话就回复他，然后告知他就是希望的薪资啊什么，然后我就回复他说：“哦，我目前还是有兴趣这样。”然后结果回完这封信之后，他又消失了。对，已经也过了大概一个月。对，那我就觉得这个经验不是很 OK 这样。 这个很明显，这个公司应该是不管怎么样就不要去吧。这个 没什么制度啊， 这个很恐怖哎。好，第二件事呢？ 第二件就我觉得更不 OK。 更不 OK。 第二件就是我是近期有约一个去面试，然后他是在礼拜五晚上传讯息寄信跟我说看下礼拜二可不可以这样，那因为我目前是还有在工作，然后我也是因为要事先请假什么的，那因为已经礼拜五了，所以我就先答应他说 OK， 然后我再可能就是在下一班上班的时候再询问一下公司的魅力可不可以请假。然后后来我就，因为要请假也是可以的，但是我是问那间公司说，可不可以改礼拜五这样子？那我就说如果不行，我们就约礼拜二没关系。然后可是他，我是礼拜天晚上跟他说的。但是他礼拜一也没有回复我，我就打电话过去。然后他们就说。就是会再请专人，就是 会再请犯人， 请专人 哦， 请专人跟我联络这样，然后结果礼拜一过去了也没有，他已经到礼拜二那天要面试了，我就当天早上再打电话过去询问，然后他们就说就是会再帮我马上做询问这样， 我很好奇，这是一家什么公司啊？ 这家是我公益组织。 公益组织哦， 对， 所以他们是什么人力很吃紧这样子， 就我也不确定 哈， 但是后来有收到，他有马上回复我了 哈， 他就说目前礼拜五没有安排面试，那可能就是我们再另外约这样 OK， 对，那因为因为我那天其实要赶过去也是可，不过他都这样讲了，我就说好吧，那就再约其他的。然后后来他礼拜，一样是礼拜二晚上，一样寄信跟我说，就是等下礼拜哪天有空，这样再回复他。然后我也告诉他下礼拜哪几天有空了。结果隔天礼拜三的时候，他们又说，不好意思，那个我们这礼拜五有安排面试喽，就是看你方不方便这样。然后我就 他直接开一个时间问我帮我忙，我就说好啊 ，OK， 但是就是能不能再提早一点？一样就是礼拜五没关系， 好， 但就是可不能再提早个一个小时之类的。但如果没关系，我强调说如果没关系，就照原定时间也是没关系。 好， 然后后来他今天回复我说，我们没办法让你这样改来改去的，所以原定面试就直接取消，谢谢。 好， 对， 我可以理解啊。 啊， 以公司的立场我也可以理解，就是你要来还是不要来，你干嘛一直跟我改时间，你有点烦。 对，但是因为我都有保持弹性，我都说如果不行我们就到原定时间。 嗯， 但我是觉得他们好像一直忽视我这句话这样子。 我要是你，就是这个公司的回复都会这样的话，我就不会想要再跟他说那能不能提早，那个来来回回好烦哦。 对，因为他们回复的又没有很， 就是我也不就礼拜五就礼拜五啊，那个行就那个时间啊，就去啊。 对啊，我原本也是这么，就是 啊，你不是说你要提早一个 小时？对啊，你又会想要更改啊，你又会希望别人可以配合你的时间啊。 但是我我因为我强调说没关系啊，就是无法更改就没关系，因为我想说我就是有保持这个弹性的。 嗯， 对，所以但我就不太确定。因为他们第一次也是我一直打电话过去询问的，他们才跟我确定说能不能改的。 放弃吧。 对啊，这个也只能放弃啦，因为他们也取消了。 那你现在的工作是什么样的工作？ 现在是那个业务助理。 OK。 对。 嗯。啊，你在厕所吗？ 我在那个会议室。 间哦，会议室。 会议室，对。 好的。谢谢你的分享了， 嗯，谢谢， 拜拜， 拜 拜。 我来自天龙国里的天龙区，就像天龙特工队的 Mr. T， 生活过得无忧无虑，只要每天打扮的啪哩啪哩。好男不当兵，好铁当然不能够拿去打钉，我是超合金的双重国籍，而且国防部长是我的邻居。搭上头等舱的飞机，飞到 New York City， 那里有我的兄弟等着我去 party。 别怀疑，我拿着金汤匙享受米其林，因为我是黄金单身汉，生我就注定是个黄金单身汉。捐了一栋图书馆，我拿到了 PhD， 当然要返乡贡献心力，因为在这里我不用交税金。22K 我跟着领，心中满是委屈，勉强接受，还好是美金。我没有贵族的血液，却充满贵族的气息，别不相信我的美丽。社交名媛到夜店，没消磨到皮卡女明星围绕着我，因为我是黄金单身汉，黄金单身汉。我也喜欢追着流行，享受生活的小确幸。你喝咖啡，逛着成品，我跟朋友去做阿帕奇。是我 有几个零，多子多孙多福气，多生一个儿子可以多分一块地。我没有算计，不是韩剧，只不过是人生的插曲。继续整天 party， 喝不完的香槟，身份证上的配偶我当他是空气。别怀疑，在我的世界里只有我自己，永远都是黄金单身汉。天生我就注定是个黄金单身汉。 吴青峰《太空人》专辑线上影展热烈上映中。 给你一个机会，在一别之后，所有的四肢手脚无痛，你想再不怕我？我一这么多，几小时喝酒才不到。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哦。艺术实验二部曲，第一部《水仙花之死》。水仙花死于自恋的花里，轮回成了南海庄周。第二部《南海庄周》。 不要什么立场，有话都好商量。我见于流水，怕让人摧毁。由于是水之上，注定下着日下。问他的无聊，不做计较，把心照夜下。 上影展艺术实验二部曲《水仙花之死》，南海庄周。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对于自己实现纯粹的驾驭渴望是从小的梦想，对于家人选择一台守护幸福与安全的车更是长大后的愿望。无论什么时刻，我们为您轻松实践梦想。即日起 ，BMW 正2020年式全车系智选专案，指定车型享零头款、零首付等多元购车礼遇，邀您即刻入主。详情请洽 BMW 全台展示中心。 还在寻找终点，看不到灯火的方向，我知道。 我是 Dino 李玉玺。我的最新创作单曲《I'm Coming Home》，老鹰制作，福茂数位发行。 当我们的孩子真正学会欣赏一首诗，他就能获得作文的五种方法，就能对人生与美感有十种体会。对孩子来说，这是何等贵重而永恒的馈赠，令他一生受用无穷。 张曼娟小学堂第三集，十二片 CD 原价798元，现在只要488元。 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诚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我是苏慧伦。 抛下所有的框架，可以去最远最深的地方。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你 UFO。 就爱电你 UFO。2:32，这里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Where are you？ 金正恩还好吗？ 哇，你担心他？ 金正恩还好吗？ 各位水水们，你们还好吗？ 泣的时候眼泪就是 Prada Prada Dior， 她哭泣的时候眼泪总是 Prada Prada Dior， 她哭泣她哭泣她哭泣哭泣哭泣哭泣哭泣的时候眼泪总是 Prada Prada Dior。 有任何上班族543要跟我们分享的吗？就算你不是上班族，你用543跟我们分享也 OK， 可以直接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或是在飞碟联播网的 YouTube 频道上面加入我们的直播聊天室咯。怎么就决定上前决定下了手，这套路他轻熟他轻松，当个英雄不惊恐，但当你还啪嗒啪嗒的说这故事，开始有个奇怪的感觉上他心头，他无法形容，明明不是新手，却开始期待自己买了个女孩能听懂爱情在叮咚。第一周看电影，第二周喝酒不乱性，第三周聊到天明，问到心跳觉得你还是那甜蜜。Hey， 我知道外面有很多人凶，想用名牌得到她的恩宠，但我花钱还花心，她说她会珍重。不要把我 friend zone， 眼泪不停流，给你哭泣 Prada， 你为何不停留？哭泣的时候眼泪总是 Prada Prada Dior，他哭泣的时候眼泪总是巴拉巴拉的流，他哭泣的时候眼泪总是巴拉巴拉的流，他哭泣他哭泣他哭泣哭泣哭泣哭泣，他哭泣的时候眼泪总是巴拉巴拉的流，他哭泣的时候眼泪总是巴拉巴拉的流，他哭泣的时候眼泪总是巴拉巴拉的流，他哭泣他哭泣他哭泣哭泣哭泣哭泣，巴拉到他总是傻傻的笑，问他等会有没有空，他就说还要再找，约会要看他的心情，只能够看爱心电影，不太常打电话给你，只为了抱怨他闺蜜，他跟你说这只是酒后的乱胡说，他跟你说永远都不能离开我，你是最特别的一个，绝不是他人中过客。我的妹啊，我这来电现实都不知道他为什么搞失踪，明明前几天还约好要去看夜景兜兜风，突然他消失在日常生活中，下一次再见他再说是少年现实中。他哭泣的时候眼泪总是巴拉巴拉的流，他哭泣的时候眼泪总是巴拉巴拉的流，他哭泣的时候眼泪总是巴拉巴拉的流，他哭泣他哭泣他哭泣哭泣哭泣哭泣，哭泣的时候眼泪 你哭泣的时候眼泪是怎么流呢？是 Prada Prada Dior 吗？来自于屁孩的歌曲02-2363-9955 隔壁家的老王家里有三套风，虽然他儿子一见你就紧张，但他又好心肠，如果你嫁过去这日子应该呀会过得轻松舒畅。三姑六婆围着我说不明白你在挑剔些什么，他们忧心忡忡地看着我，像我犯了错，当人家阿凡神月灵渴望到的山顶不还在原地，你爱的替我着急，当人家阿占在山顶吹捧所谓美景不还在原地，张八百都替我着急，当人家阿一望无尽梦里追名逐利不还在原地，他不想着 你好。 嗨。 Hello， 你好。 你是？ 你好，我是老王。 老王你好。 是，我想分享，就是我上个礼拜人生第一次用那种电动剃毛刀剃自己的头毛。 哦。 对。 电动剃毛刀其实就是推子嘛，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就是打开的那一种。 那你平常刮胡刀不是这样哦？ 没有，因为就是我想先说我的故事，就是前面有一段故事，对，就是因为我就是2年前吧，但就是我有养长毛狗， 嗯， 然后就是为了省钱，就是自己帮它 剃 毛嘛，就买了一个剃毛刀， 嗯， 然后就剃，然后因为我就想说，那省都已经省这一笔，要不要顺便省我自己这一笔？ 哦， 然后就请我老婆就是用那个剃毛刀帮我剪头， 哼。 对，然后就是因为他也没有这个经验嘛，然后反正就想说给他练习， 真的被剃成狗啃的。 那一开始还好，就是因为我也剪了2年多，就是可能偶尔就是会失败，可是就勉勉强强还可以接受，因为就也没有就是太要求自己的外形。然后结果就是上礼拜就是他，因为他就比较细心，然后就是会剃很久，就有时候久到可能剃1个多小时。 哇塞！ 对，然后。就可能他也不知道干嘛，打个冷战还是怎样，反正他的罩门就是我的鬓角那一块， 嗯， 然后他那一天就突然可能抖了一下，然后就把我剃成一个鬼剃头， 嗯， 然后我一开始就觉得还好，就想说那就试试看那种油头，然后把旁边全部剃掉，然后还可以抢救，然后我就那边找图找半天给他看，就那不然你帮我剪成这样好了。然后结果他就看了一下，好，然后又剪了10几分钟，然后我就，他说好了，然后我就看了一下镜子，想说这跟前面到底差在哪里？然后反正我就跟他讲说啊，照片都给你看了，啊，你怎么还就是把我的鬓角留着？然后那个鬼剃头其实也没什么改变， 哈哈哈。 然后结果反正讲了半天，他就说啊，我就觉得你一定要有鬓角才好看啊，我就整个。那个很火大，他想说啊，我都已经被你剃成这样了，你还给我留一个鬓角，到底是啊？图片也给你看了，我就当下就有点生气。 这是人民的意志，人民的鬓角， 你不要随便用一个你迷上 YouTube 人的东西来弄 哦。 反正我就当下太气了，我就抢把他那个剃毛刀抢了，我自己冲去厕所，然后自己把那个剃掉。 你再仔细想一想。她只是你的老婆，她不是一个专业的理发师， 我说不应该怪她。 你在气什么？有时候你看她图片，就真的她不一定办得到啊。 哦、 不是我觉得说你可能有一点差没关系，可是我给她看的是油头哎、欸，旁边是全部剃光的、欸。对，那个落差也太大了吧？ 不是啊，你今天给我看，譬如说某一个名家的名画，好，你今天要我画《呐喊》，你今天要我画就是。莫内的，你要我画就是毕卡索的，我也画不出来啊。你给我看啦、啊，我画不出来啊，这可以理解吧？ 是啊，可是我的意思是说，他把我的鬓角还留着、啊， 这反正你后来自己剃掉了嘛。 对对对，所以我就人生就是第一次。 鬓角不是男生的命吗？不是随便动你们鬓角就在那边匹配狗？ 对，他就是这样觉得，所以我、 啊、 我就觉得说，不是因为旁边已经有一个洞了、啊， 嗯。 旁边他已经剃了一个鬼剃头啦，留着会更丑。对，反正就是我就人生第一次自己剃自己的头， 很棒。 可是还是很像吹笛书， 拿起人民的剃毛刀， 拿起人民的剃刀，剃出人民的光头。其实你把它全部推掉就好啦，剃成平头不是吗？ 嗯，就还是不想回去那种当兵的感觉。 哦，好吧， 对呀、啊，好，谢谢， 拜拜， 拜拜， 拜拜。 陈贤进会不会想说人民的剃刀打倒什么今天在呐喊什么啦，你可以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搜寻他们的影片， 反正我很闲， 这个频道叫反正我很闲， 对，反正我很闲， 小心哦，一看会着迷，一直看， 没有办法，停不下来哦， 一直看， 停不下来。 Baby 原子组。 不是嘛？我们就是一个 team 啊，怎么去买那个肉跟面线？ 现在搞不好听众看的还不太多、哦，他们现在没有办法马上进入这个空间当中、 哦哦。 对对对， 我们不能直接开始开创这个空间哦， 很难，那个缝很小。 会吗？ 我现在问大家，就是看过《反正我很闲》到底多不多？浪漫 Duke， 你在一个错误的地方问了错误的问题。一起自己过度焦虑，去焦虑，我的脑里要去哪里，哪都不去，好奇太担心，想放弃，来不及，坏东西。 剪头发真的是一个学问哎、欸，像大猫说，他妈妈做家庭美发已经20年了，想要请妈妈帮我剪栗子头， 很棒。 然后妈妈就说：“ 这什么头？ 栗子头什么头？”我就找了图片给妈妈看，妈妈就说：“哦，我不会。” 哇，妈妈直接说不会哦，因为那个看起来很简单， 对 不对？ 对 对，看起来很像就是以前就是把那个碗罩在一个， 然后再沿着那个线上剪剪剪剪剪剪剪。 但其实如果你认真仔细看那个胡须俊的话，他每一次。就算是躺在病床上哦，哦，那个发胶硬的跟什么一样，哦，油油亮亮，对啊，就是 我以为是因为很短，所以很贴，就是贴到不太会动。 你说很贴，然后所以头是油吗？不是，它上面都是满满的。我现在要小心一点，就是我不知道那是胶还是什么东西，反正就是会定型的， 有定型的东西， 就是定型的东西。 哦。掉落的是口水还是眼泪，轻飘在你的脸庞，像偷窃未来的气味，只剩下碎片。天空崩塌，枕头歪斜，我并不爱你，我的晚间唱什么情歌，谈什么信仰。 我两个等一下还拍出这样的东西吗？你说我刚刚等这一刻等多久？等一辈子啊。 以上都是反正我很闲。反正我很闲这个频道是不是主要是三个男生啊，然后三个男生他们的宇宙有很多的， 他们有分支一些，对， 支线的角色，但是重点 他们的创作，其实我觉得就跟音乐创作人一样，比如说你听蔡健雅歌，你就听出哦，这就是他的调调创作风格，所以他们的那个发想梗也是，他们其实是包装了社会学跟马克思主义跟哲学在其中去写这个本的，然后还有很多在对于现实的就是网络上面的批判，所以他们常常就是会提到 WiFi 或什么之类的，从他们以前在学生时代拍的东西就是，所以有时候我会很期待在他们现在的作品当中看到以前的那个 WiFi Man 出现，他曾经有拍过一支影片就是 WiFi Man， 而是 WiFi Man 在讲什么呢？就是以前学校的时候我们要选课，不是要抢那个抢登入，然后才能抢到课吗？ 选课系统， 对啊，然后就是你要早起去抢课嘛。然后他的那一支影片呢，我其实非常非常喜欢这一支。然后 YouTube 是一开始是先推这一支给我，然后不在他们现在这个频道，在以前那个就是什么钟家波在他自己的个人频道里面。然后这个 WiFi Man 呢，他是干嘛？他是一个有超能力的人。他的超能力怎样？ 有点意思啊。 他一开始是用口白进来，就是哦，那个影片的质感之好，超能力 Super Power。 就是有超越常人的能力。然后他就跟另外一个人，比如说坐下来嘛，跟一个女生坐下来，然后可能要联谊这样子，譬如说读心术，然后他就听到一个女生的声音说：“天啊，这外套也太丑了吧！”然后他就把外套拉链 脱掉， 就是要拉下来，拉下来他就露出里面啊。女生就说：“天哪，里面的更丑！”赶快又把它拉起来，这超能力。然后他的超能力是什么呢？不是读心术，他的超能力是，他呢是一个 WiFi man， 他自带 WiFi。你觉得世界上没有网络，他有 靠我， 靠他，但是他必须要跳绳才会有 WiFi。就是他每次要一直跳跳跳跳跳跳跳， 才能供应 WiFi， 就有 WiFi 了。所以基本上这是一个自己永远用不到的超能力，我只能自己一直跳，然后别人要用。然后接下来就拍了好几个场景，譬如说他们在野外，然后人家拍了一张照片说 啊，没有 WiFi 怎么传给你？ 就是你看，好看哦，哎，我想上传哎，可是我没有带跳绳啊，默默拿出来， 好烦哦。 或是塞车，塞在车子里面，大家用网络，没有搜讯啊，没有网络，你有网络吗？ 车上 我沒有， 车上怎么跳？ 我这边没有，我这边。然后三个人就一起看他，对啊，车上怎么跳？就可是大家知道，就是要他跳绳嘛。然后最后呢，最后一幕就当然就是他又回到前面，就是他在一个房间里面跳绳，然后就回到这个房间跳绳的场景，跳跳跳跳跳跳跳。然后呢，是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要输入学号，然后去选课。嗯。所以就输入，然后他就越跳越用，越跳越用力，然后跳，就是他觉得有，那现在满格啦，然后网络越来越快啦， 讯号超好。 可是他突然在跳到最后的时候，他就是绊倒，他就倒下去，他就是倒在就是 房间吗？ 对，倒在地上。然后他要帮他选课同学，哎、欸，怎么这样啊？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然后我非常喜欢这一个影片，是因为我觉得他的发想是从最后一个你要快点起床要起来、要选课开始发想，然后就往回推写出这个剧本的、我觉得很强哎、 Hello， 大家好，我是江坤君医师。对抗病毒最重要的方法就是要落实勤洗手。常见的洗手方式有肥皂湿洗手跟酒精干洗手。肥皂湿洗手可以彻底的洗净你手上的细菌跟病毒，又不会造成你的皮肤过敏哦。只有在你周围没有水的时候，我们才会建议你使用酒精干洗手。另外，现在大家常用次氯酸水作用在环境的清洁，不要直接使用于人体哦。希望大家都能落实勤洗手。 有政府，请安心。资讯由机关署提供。 由前监察院长王建轩先生所创立的爱心第二春文教基金会，16年来长期投入弱势孩童补救教学、课后辅导，在花莲、台东、新北地区，以专为落后孩子设计的教材，每天两小时陪伴孩子克服学习的障碍，用爱让弱势孩童有第二次学习的机会。捐款支持，请洽爱基会官方网站或电洽02-8752-3963。 用格林童话消音大人感化，饶舌奇才 Spark 首张个人创作专辑《格林成人童话》，4月29日全面现身。 格林童话，每个糖果背后魔鬼都有定价。格林童话，格林感化，格林感化，格林灿烂的阿妈的童话。 今年母亲节，飞碟邀你一起分享快乐，爱加一。4月27号起。只要购买英特利劲提供的酵素洁牙公益套装，就有机会帮助立新基金会多赔一里路计划，一起支持受暴妇女生活重建。 我是光良。 想搭上一班回头路的车厢，让窗外变化倒转，反复如常。飞越烈日，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影 轻轻为你唱首歌，只要你听见你，所有的烦恼都快速越过，你是我的快乐。 我们来请伊旺许慧欣为你轻轻唱首歌咯。时间来到2:54，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到了进整点的时候了，是我们补充水分的时候咯。 油，腰酸背痛，哪里可以买到好坐又耐用的沙发？ 想换沙发就找高度客制化的 Soplex 舒富乐沙发，严选高品质意大利进口皮革，聘请欧洲首席设计师亲自操刀，保护期限还领先业界， 这么棒！ 现在上飞碟脸书粉丝团参加舒富乐好康分享会，就有机会独享贵宾折扣优惠，打造专属于你的沙发。 哇，现在就去抢 MIT 的荣耀 Soplex 舒富乐沙发。 哇哦，好浓的杏仁味哦！ 内行哦，我在泡有机甜有机多谷植物奶的杏仁新口味啊。 有机杏仁加上有机二十谷植物奶，还吃得到满满的杏仁颗粒耶。 嗯，轻巧和新上市，还送尝鲜体验哦。有机甜多谷植物奶任选两罐，限量加赠两盒有机杏仁轻巧盒， 轻松一冲即刻享受，快播0800-88-0038或上好物市集。 对抗新冠肺炎，谢谢每一位站在第一线的医护人员，你们辛苦了。 飞碟联播网台湾夏普和你一起守护健康。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佑欣。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国内今天三例新冠肺炎确诊个案，都是海军敦睦舰队磐石舰上的实习生跟军人。全国425人确诊，6人死亡，217人解除隔离。磐石舰今天确诊3人，也让敦睦舰队染病人数达到27人。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公布3例是2男1女，年龄介于20岁到30岁。案423是20岁男性实习生，3月30号嗅觉跟味觉异常，他跟案396、案397同舱间，4月18号主动通报卫生单位就医，一采阴性，昨天二采，今天确诊。案424是30岁的女性军人，4月5号开始头晕、鼻塞、头痛、嗅觉异常，航行期间症状改善，4月18号到集中检疫所隔离采检，一采也是阴性，昨天二采，今天确诊。案425是20岁男性军人，3月23号开始流鼻水、发烧、头痛，4月18号到集中检疫所隔离采检，一采同样阴性，二采确诊。指挥中心指出，今天已经完成第一波磐石舰所有成员抽血检验抗体。此外，这一起群聚，卫生单位现在掌握接触者349人，其中187人是居家隔离对象，162人自主健康管理。磐石舰上疫情还在烧，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今天下午依照惯例召开记者会说明，但是正需要国防部说明疫情之际，国防部却战前脱逃。国防部则是回应，要不要出席记者会说明，要由 CDC 来通知，今天 CDC 通知国防部不需要前往。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航空业，澳洲第二大航空公司维珍澳洲航空没有办法偿还50亿澳元，大约新台币950亿的债务，今天宣布进入自愿接管破产程序。维珍澳洲声明，没有办法获得澳洲政府14亿澳元的财务援助，将会由勤业众信来接管维珍澳洲，成为托管人。目前已经开始寻求各方有意重组维珍澳洲的资方，也有几间公司表达兴趣。维珍澳洲航空公司的执行长斯库拉领导的管理团队继续留任经营业务，维持定期的国内跟国际航班，也同时运送基本工人物资，同时将滞留在海外的澳洲人接回国。维珍澳洲航空是仅次于澳洲航空的澳洲航空公司，公司10000名员工，将近800人正在放无薪假，现在上万名员工可能面临失业的处境。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下跌388点，跌幅1.97%，成为19280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18点，成为1879点。中国上证指数目前下跌24点，成为2827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114点，跌幅1.08%，成为10507点。 香港日指数下跌422点，跌幅1.82%，成为23887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31点，跌幅1.23%，成为2565点。台北股市今天开低走低，收盘下跌298点，跌幅2.82%，来到10288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832亿。普悠玛列车出轨事故造成了惨重死伤，运安会今天公布调查结果，认定列车从发车到事故前因为压力不足导致动力时有时无，有13次之多。司机员尤振仲当时搞不清楚动力消失的原因，误以为是自动保护系统 ATP 故障，列车出轨前一刻忙着重设电门，没有注意到列车时速已经140公里，太快了，过弯的时候没有刹车导致出轨。运安会指出，列车当时显示 ATP 故障，事实上是 ATP 被关掉，而且司机误以为主风泵过热导致系统停机跟 ATP 故障有关，恐怕是台铁长久以来的认知问题。此外，列车上四个主风泵当时已经2个无法正常工作，只剩下一半可以正常作动。日本制造商是不是规范剩下2个主风泵的时候是不能开车的，以及台铁平常如何保养都还要再探讨。运安会也说，司机员初步认定没有疲劳的问题，但是从司机员跟其他人对话的记录上可以发现好几次是鸡同鸭讲。运安会规划8月完成补强调查报告草案，审议通过之后再公布完整的调查报告。东北季风增强，今天北部东半部地区以及马祖都有局部短暂阵雨，中部山区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各地都是多云的天气，金门跟马祖容易受到局部雾低云影响能见度。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全新三花平口裤，耐洗耐穿再升级，五片式剪裁，舒适不卡裆，100%精梳棉，更吸汗更透气，用心设想，只为给你最好，属于每个世代的三花，三花棉业 Sunflower。 不会啊，阿你好啊，不会啦。 但一个啦，我的鸡汤还袂好的啦，阿伯伊的叹息时间嘛还袂到，咱绝对会付啦。 一届阿 B 姊啊吼，车祸伤得不轻呢，以后恐惊哦，拢爱坐轮椅啊啦。 哦，好佳哉阿 B 姊啊吼，佮有后生媳妇会使帮忙照顾。 阿梅姐没有工作，还好哦，有参加国民年金保险。她在国保家保期间发生车祸，如今鉴定后领有重度以上身心障碍手册或证明，并且经医院评估没有工作能力，就可以请领身心障碍年金给付，保障他的基本生活。喝咖仔有国宝。 对啊，我喝啊，能给出门。 国民年金加保期间，经鉴定领有重度以上身心障碍手册或证明，且经指定鉴定医院评估无工作能力者，即可请领身心障碍年金给付，保障基本生活。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预防新冠肺炎出现身体不适，立刻通报1922。 飞碟联播网蓝鲸隔音门，和你一起守护健康。 我是田馥甄。 落下同一颗太阳，有什么特别的美的阳光？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哥哥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星期二的第二个小时3:07，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这里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星期二第二个小时呢，是我们的青春之歌。这个单元是什么意思呢？有请青春之歌小天使来讲解一下。 就是我们要举起青春的铁锤，打下青春的样子，让我们青春的记忆鲜明的活在现在这个世界当中。 请白话说明。 哦，就是某一首歌您可能听到以后就会想到了青春的某一件事跟某一个人，欢迎打电话进来点播你的青春之歌，分享你的青春故事。 不准扁嘴。 欧巴的青春之歌。这个世界好无聊、 哦、不许扁嘴啊。02-2363-9955 2363-9955，你有什么青春之歌呢？请拿起你的青春之锤 calling 给我们，跟我们分享你的青春记忆。 call me. Take me on. 你好， 喂，你好， 你是？ 是马克玛丽好 ，Yeah， 是的。 青春之歌是那个理查马尔克斯的，那个 Right Here Waiting。 哎呦，那有什么青春故事呢？ 就是我跟之前的女朋友，现在老婆，那时候我们交往一个月的时候，那时候为了给她惊喜，那我觉得她应该也忘了我们当初一开始。交往的那一天的日期，那我想说在一个月嘛，一个月的时候，我就买了一个小蛋糕，那我放在我的后车厢，那我那时候去买个干冰，那放在后车厢，然后干冰会有起很多雾嘛，然后我就去找他，对，那我就要自己打开，然后我就那时候我车上我就放了这首歌一直在 repeat， 因为这首歌是我曾经感动过他的歌， 但你说他有可能已经遗忘了。 有没有忘了？应该是没有遗忘啦，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因为后来他那时候还有无名的时候，没有他的无名都是放这种歌，后来他就放这种歌了。对。 那你要不要打电话给你老婆，跟他说你点播了你们之间的爱歌啊？ 点播哦，这个我觉得，因为现在 怎样？你跟你老婆之间发生什么问题？ 发生什么问题啊？因为应该这样讲，因为可能因为有小孩的关系，那个。过去的感觉已经不在了，可能也回不去了吧？我觉得啦， 这是传说中的升华吗？这个意思？ 是吗？ 不能说升华， 听起来不像升华，我听起来是破裂哦。 有曾经有那么一点点，曾经有那样子破裂的感觉，曾经有。对，因为带小孩的关系有一些冲突啊，男人在带小孩有时候会比较处于被动的状态，啊，妈妈通常都是比较主动。对对对，那 有点纷争吗？ 因为我们男人有时候会比较被动一点点，所以说有时候他就会很生气啦、争执啦、争吵啦等等都会有。 那你们现在每天是会讲话的吗？ 还是会啊，还是会讲话，生活在一起还是会讲话。 那 但是感觉不到爱情， 没有像以前，对，就是比如说那样子。结婚前的那种激情啦，就是恩爱啦，或者是说…… 那你们平常会传 LINE 吗？ 会啊，他要我做什么事情，要我买什么东西，会传 LINE 给我啊。 那你现在传个 LINE 给他，就现在 啊，传 LINE 给他，要传什么？ 就说 不知道传什么， 你就 说，我们让那个传讯天王来教你。 不用，你就直接说现在听飞碟电台，现在 啊，真的吗？ 对，就这样。 快点啊，就等你打完你。 你平常送出讯息以后，他会马上看吗？ 有时候会，有时候他会 试试看。现在，快点！ 你有说你叫什么名字了吗？ 没有，没有讲，我没有讲我的名字。 那你的昵称是什么？ 昵称啊，这个台中小张啊。 小张传了没？传了没？ 还没，我还没传。 为什么这样拖拖拉拉呢？ 因为我觉得我不晓得让他听到之后他会有什么感觉，那 这是感动啊。 你们这几天吵架是不是？ 没有这几天啊，曾经吵架，只是说吵架之后。 小张你在这段关系当中你出轨过是不是？ 曾经。 所以你觉得现在就算是 right here waiting, 他也不会感动他了？ 没有啦，他没有发现啦，因为我藏得很好啦。 啊，既然你都在这一段呢，我们不能用啦。 哎呦，好吧。 你们在干什么？ 那个讯息刚刚没传吧？ 收回， 没传哈。 没有传， 不能传，不能传。 好，那就好。 自己听就好了啦。 好， 拜拜。 好，谢谢， 拜拜。峰回路转，如果他刚刚已经传了，然后你出轨过？ 对啊。没有啦，没发现，藏得很好啦。我这个正义的铁锤就要过去锤你哦。 What？ 看我砸下我外遇的铁锤。这是夫妻的意志。 你有什么青春之歌想跟我们分享的吗？02-2363-9955，2363-9955。同文主播说不行，我要笑死了。 主播正在开车了。 主播要怎么维系夫妻感情之道呢？维系婚姻感情热度，同温主播给了五字真言。 五字真言是？ 各位，你们准备好接收了吗？ 等一下，其实不是五字真言，你根本就少看了前面四个字的前提。 哪里前提？首先第一点你要做到的叫做 不要结婚。 哎呀，第一点我不小心失败了。 还有第二点，不要生小孩。上个礼拜就是我在吃便当的时候，就是跟同主播就在那个 DJ 桌那边，然后他也有问我说有要生小孩吗什么什么，对，他最后也是语重心长跟我说不要不要不要啊， key 有如此的低 不要 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02-23639955，23639955，嗨，你好， 马克、玛丽，你们好， 你好， 我是阿凯， 嗨，阿凯，阿凯，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 我想要点的是炸斗的《Make Night》，不要认输。 炸斗， 炸斗 ，V A R D， 一个日本的乐团。 我知道，但可能要 找一下，要找一下， 好，没关系。我想要分享的故事，就是因为他在2007年的时候，他的那个主唱已经过世了。可是他留下的声音，我觉得鼓励了蛮多的人，这样子。然后怎么讲？虽然他在40岁左右的时候过世了，可是留下来的那一些作品鼓舞了很多人，这首歌也当初成为了甲子园的应援歌曲，然后觉得好像有符合一点现在世界的状况这样子，希望就是 不要让。所以他也曾经在你青春的时候，那时候你刚好在低潮，鼓励你吗？ 其实到了将近现在30岁左右才有这个感觉，那时候只是很不能接受到忽然过世了这样子，然后就只是想说，因为那时候我刚好在大学的时候，然后在一个午后，我在玩着电脑，听着广播，然后忽然从那个整点新闻中听到他在清晨的时候这样子过世，然后觉得怎么会这样，不太能接受。然后就陆陆续续的，因为那个演算法的关系嘛，那最近又在 YouTube 重新看到他的那一些过去的 MV， 然后就回想起那时候，对很多。可能考试不顺啊，或是交友不顺的时候，都还是会听到他的歌，然后就觉得有一股力量这样子。 好的，待会儿如果找到的话，就为你播放喽。 你说 Make Night Day 吗 ？Make Night Day。 对， 嗯， 好，谢谢， 拜拜， 谢谢。 拜拜。不算足够，请原谅我的坦白。别以为我什么都不明白，感觉渐渐缺少的一点点。告诉我你都已经在改变，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 别假装你还介意我的痛苦和伤命，还介意我的眼泪，还介意我的憔悴，还骗我一切不愉快的只是个误会。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为何不干脆灭绝我对爱情的憧憬，让我轻轻地流泪，泪干了不再后悔，让我知道爱上你是最失败的误会。 你好 ，Hello， 玛丽， 你是？ 啊，我是台北的宝弟。 宝弟你好。 嗨，我要点播我的青春之歌， 请说。 嘴哥乐团的《风景》。 好的。 风景啊、哦？ 有什么？嘴哥乐团这么新哎、欸，你现在几岁啊？ 他们其实他哦，对了，他们已经十几年，我二六。 哦，好的，嘴哥乐团的《风景》有什么样的青春故事呢？ 应该因为我以前也玩过乐团，然后乐团主要的首脑是我跟主唱，然后我们两个都非常喜欢嘴哥乐团，然后我们也有意就是在玩乐团的时候一开始就想到啊，我们要以 嘴哥为目标， 对对对，就喜欢他们的曲风这样，但后来就也出社会以后也没玩了，然后就是团员之间也比较没什么联络了，我觉得团员的关系很有趣，跟就是同事跟情人有点混合在一起那种感觉，对，然后有一天我跟主唱约去唱 KTV， 很久很久没见，然后我们就点了很多嘴哥乐团的歌来唱，然后主唱他唱到这首歌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就笑笑的跟我说，就是他去唱 KTV 的时候，没有人可以跟他唱嘴哥，然后我那个时当时就有点感伤，这样，对，是他唱到这首歌的时候，就想起一些以前的事情。 只有你 ，Only You，Only You， 有听过当当当当当吗？ 当，好的，为你送上喽。 好，谢谢。 啊， 拜拜。 需要传讯息给那个主唱吗？ 哎，我们其实还是有联络啦，这也不是就是、 哦、 对。 哦，那我就放心。 我等一下叫他听，我马上叫他听。 好的。 这才是个正常的反应嘛， 对 不对？打电话进来点歌，然后就是为了你想起了某一个人，然后我就说你马上就可以打电话叫他听飞的电台，然后你就可以听到哦，这是我们共同回忆，这才是个正常的反应嘛。 好的，我马上叫他听。 拜拜， 拜拜， 好，拜拜。 假装你还介意我的痛苦和生命，还介意我的眼泪，还介意我的憔悴，还骗我一切不愉快的只是个误会。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为何不干脆灭绝我对爱情的憧憬，让我轻轻的流泪，泪干了不再后悔，让我知道爱上你是最失败的误会。 星期二的第二个小时，我们在进行的单元就是青春之歌，请你来分享你的青春回忆。 你的青春之歌， 負けないで， 不要输， 負けないで、もう 喂，玛丽你好， 你是？ 我是台北的 Jerry。 嗨 ，Jerry。 哎、欸，好久不见，我终于又打进来了。 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 我想要点播《新好男孩》的《I Want It That Way》。 嗯哼， 这是发生在我16岁的时候。 嗯哼， 哎，那个时候我去打工，其实这首歌跟这件事本身没有关系，不过它有个关联。 嗯。 因为那个时候跟我一起打工有一个同事的女生、 哦、 那她很喜欢听新好男孩的歌，每天放、哦、每天听、 哦、 那主要的故事是因为她的一个好朋友常常会去探班， 嗯， 那个时候我就不小心喜欢上她的好朋友 哦， 那也因为她所以认识了这个很可爱的女生， 嗯， 对，虽然说最后没有结果，不过 还是蛮难忘的一个回忆。 好的， 你说是 谢谢马克。 I want it that way. I、 yes. want it that way. 待会找到的话，为你送上喽。 好，谢谢玛丽，谢谢马克。 拜 拜，拜拜。 从未离开。 This is Mark. You're listening to UFO Radio. 健歌金曲， 谢谢每位特别的存在，让我们知道自己是被守护着的。梁文音，懂得珍惜你存在。 我坐上阶梯，想往天空靠近，可是叹息换来无语熄灭了天明。我一个人的 金曲歌王萧煌奇谱曲，梁文音温暖诠释那些脆弱时刻，不安的当下还好有你。梁文音唱给特别的你，你存在， 你存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刻里，失去了方向 广告啦！ 浓浓中腰女内裤，唯一一体成型设计，棉质素材，全联福利中心贩售中。NONNO 浓浓。 哇哦，好浓的杏仁味哦！ 内行哦，我在泡有机甜有机多谷植物奶的杏仁新口味啊！ 有机杏仁加上有机二十谷植物奶，还吃得到满满的杏仁颗粒耶！ 嗯。轻巧和新上市，还送尝鲜体验哦！有机甜多谷植物奶任选两罐，限量加赠两盒有机杏仁轻巧和， 轻松一冲即刻享受，快播0800880038，或上好物市集。 优湖华语劲碟排行榜， 本周第五名黄伟晋，我还相信我。第四名毕书尽，你。第三名刘俊硕 Neverland。 第二名都慧伦，气温37度的遐想。第一名严艺格，少了一件牛仔裤。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与新主持的优福经典海洋榜周日旗舰版。 我是秀刘俊硕， 想得过且过，换你做也没正经过。我早就背起你当笑话，笑把你开始成神仙疯逼。先让你抱着一切高兴，我送你到你背过上次来的兄弟。 当地美国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影 UFO。 赶快扣音进来吧，请打02-2363-9955 02-2363-9955。 My fire, the one desire. Believe when I say I want it that way. But we are two worlds apart. Can't reach to stay. Tell me why I never wanna hear you say. down inside of me。 3:35，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0223639955，嗨，你好。 喂， 嗨，你是谁？ 我是 Pepper。 嗨 ，Pepper， 你的青春之歌是？ 我的青春之歌是5566的《无所谓》。 无所谓。 什么是无所谓？ 就是他们的第一张专辑的里面的其他歌，应该啦，我有点忘记。 哈， 那时候应该说566是我第一个迷的偶像。 哇哦！ 然后我那时候跟我表弟就是。有一张他们无所谓那张的专辑，然后我们都会在太久了有点忘记，反正就是在有空的时候，应该是礼拜六礼拜一下午会听那张专辑，然后我们会在房间跳舞这样子。然后我们还曾经为了谁可以当孙贤志而吵架。 是要当孙贤志那个位置就对了。 对，就是有点类似卡通人物，比如说我要当谁谁谁，但是因为我跟我表弟都想要当孙协志，所以我们就吵架，然后最后我们就用猜拳来决定，然后他就当王仁甫，然后我就当孙协志。 所以这个团体只有两个位置，大家在互相争吵而已。 所以没有人想要当王少伟，你担心的是这个吧？ 对， 你只是想知道就是听众的反应，歌迷的反应，然后去跟少伟哥讲吧，说你知道吗，有人说打电话进来说他556是他第一个迷的偶像，可是他们会争夺就是在周末午后跳舞，可是他们要争夺的是孙协志，然后当王仁甫会比较糗，但是没有人 care 王少伟。 怎么会这样？没关系，都过了，都无所谓了。 嗯， 送给你咯。 嗯，好，谢谢，拜拜。 拜拜。 竟然有， 怎么可能没有？ 分台没有啊。 说哦，刚刚少伟哥哈、哦、有发他的那个 IG 限动，他一个人在公园拉单杠 啊。 我只想要 欢你在周一到周五的下午两点钟到四点钟都可以加入飞碟联播网的哥哥妹妹有意思，你可以透过我们的 APP 收听，也可以透过飞碟联播网的 YouTube 频道，我们每天下午两点到四点都会开直播，跟大家一起聊聊天，在聊天室当中543。当然呢，周末也会有精华重播，星期六的下午四点钟到六点钟。平常想要找我们，也欢迎你在，如果你是喜欢用脸书的，你可以搜寻欧马克或是玛丽的象牙塔，在 IG 呢也可以找欧马克。 怎么了？欢迎来找我。 我可能还是要打 Mary in Tower 吧？ 是吗？找不哦，对， 对对对对对， 可以找我。我粉丝人数很少， 目前多少？ 你说 IG 啊？ 嗯， 超少的，18000。 好，希望今天破20000。 怎么可能？ 收拾你的虚伪笑脸，消失在我眼前。过去一切我已不再挂念，对你已经没有任何爱恋。我只给你3秒钟的时间，消失在我眼前，离开我视线。当初是你啊，我把却也是你让我伤到心关起来，对你我不会再有什么期待，现在我只要你明白，明白，明白，明白。你的誓言从来没有实现，你的承诺开始令我厌倦，请你收拾你的虚伪笑脸，消失在我眼前。过去一切我已不再挂念，收拾你的虚无笑脸，消失在我眼前。过去一切我已不再挂念，对你已经没有任何爱恋。我只给你3秒钟的时间，消失在我眼前，离开我的视线。 也许我们都曾在感情中被渐渐遗忘， 但曾经拥有过的幸福是没有人可以抹灭的。2020，我们都应该更相信爱，更相信自己。毕书尽全新单曲《你》。 你一天一天一天忘记了过去，我一遍一遍一遍重复你心里。当初是理性，回望沿途风景，慢慢的、悄悄的，在时间回去。你一天一天一天忘记我心里。 嗨，我是 Vivian 徐若瑄。爱让我变得更勇敢，我用老鞋针熬鸡精，更爱我自己。热热的喝下鸡精，一口就能品尝传承80年的香醇口感。我是 Vivian 徐若瑄，现在我用老鞋针熬鸡精，更爱我自己。80年老店，老鞋针。挑选母亲节最窝心的好礼，就上老鞋针官网。 堂下所跪何人？为何把家里弄得臭气熏人？ 啊，回大人啊，小的每天都给家里的狗儿清洁，但这臭味就是久久不散啊。 胡说八道，现在只要上网搜寻臭味滚，某某 PC Home 虾皮全联 APP 都买得到除臭喷雾，无色无味无刺激，轻轻一喷快速消臭，来人拖下去大型伺候。 饶命啊大人。 臭味滚宠物环境清洁专家，快上网搜寻臭味滚。 今年母亲节，飞碟邀你一起分享快乐爱加一。4月27号起，只要购买 Forte 提供的樱花抗菌护手霜二入银钻包限量款，就有机会帮助立新基金会多赔一里路计划，一起支持受暴妇女生活重建。 Hello， 我是傅建颖。 快躺好， 下午大家要上班，不能躺好吧？ 马克叔叔要说故事咯，好棒哟。 我们讲到了事件陀，这是连众神都会害怕而且会傻眼的美丽斗神，反正就是很强的一个神就对了。今天要来讲的这个神呢，是女神信仰南静母。 南静母 很难靠近的妈妈，南静母。好，这个女神信仰南静母呢，是坐在狮子或是老虎身上的美丽的战斗女神。好，那她的光辉非常的闪耀，她有10根手臂，分别拿着众神的武器，有拿剑的，然后有拿射的剑的，就是射箭的那个箭的，弓箭的箭的，有拿斧头的，拿湿婆的山叉戟，有一个法轮的，有拿棒槌，拿莲花，拿弓的，有拿摇铃的。啊，另外不知道为什么印度的神上面都会有毒蛇啊。战斗女神南静母呢，是湿婆妻子女雪山神女的另外一个姿态。这10条手臂呢，就拿着众神赐予她的武器跟阿修罗战斗。 人民的铁锤。 对，他就是没有拿铁锤。 嗯， 他就是没有人民的意志。 嗯， 废话，他是神嘛。 嗯， 所以跟魔神族战斗。他原本好像是印度中部的信仰的一个很喜欢喝酒跟吃肉的女神，酒肉女神。 太开心了吧，那个女神。 但是呢，也是一样，就是被印度教给吸纳进来了，所以她就变成了湿婆的妻子。 嗯， 之前已经讲到了嘛，就是印度教为了要涵跨所有的对这个原住民信仰，就把这些原住民大部分都是女神信仰，母系社会嘛，女神信仰，所以呢，他们崇尚都是女神。 嗯， 那就把这些女神都变成了湿婆的妻子。 南吉姆在东印度的孟加拉地区也非常的受欢迎，每年的十月左右会有盛大的祭典，叫做南吉姆女神节，也叫做十圣节。祭典中呢，就会有摆放着南吉姆神像的大型神轿在街上缓步绕行，他的脸上带着是温和的微笑，几乎在所有的寺庙当中呢，都是以这样的姿态受人崇敬，受人崇敬的。 算太小的房，冬暖夏凉的那间放着我的床，歌颂这种平凡，一两句唱不完，恩重如山，听起来不自然，回头去看，这是说了谢谢反而才亏欠的情感。差不多足够我在这年代奔波，足够我鲜活，年少的轻狂不能用来挥霍，也曾像朋友一样和我诉说。哦，爸爸妈妈总说经历的坎坷是度过青春的快乐，这时候这个季节又想起了首歌。 请问你有听李荣浩之前预告的今晚十二点我要发一首文艺的死去活来的歌？ 没有，今晚十二点啊，还是昨晚？ 昨晚已经发了。 可恶，歌名叫什么？文艺的死去活来。 最近呢，卡提亚迷上了，也不是迷上了，他就是他本来就有在追李荣浩，所以他就昨天就跟我分享，他觉得李荣浩这个人实在是太好笑了， 他很幽默， 冷面笑匠。比如说这一张Instagram 的贴文，就是他在他的前胸有一个老虎的刺青，然后他说贴的时候造型师对我说没事儿，李老师你就放心贴，啊晚上回去洗个澡，一搓就掉了，于是我就从当天晚上开始搓。后来大半个月过去了，还是有半只老虎在我胸前，根本搓不掉，皮破好几次，挺好。 太好笑了吧？ 挺好的，挺好，挺好的， 不错， 挺好的。 那哪是半只的，超大一只， 超级大一只哦， 好黑，好黑、哦， 就是整个你的左胸， 这是半甲， 对，整个左胸都是。 刚刚是李荣浩的爸爸妈妈。现在要听的是王佑馨的妈妈送给你，各位我们的衣食父母，干爹干妈，我们跟你说声再见啦，明天再见咯。 你很棒， You're awesome， 拜拜。 松开你皱皱的眉头，走过好多想不到的挫折，我一步一步总是躲在你身后，没有太多宠你温柔，只是静静的爱着我。我想说妈别牵挂，慢慢长大也一样坚强，妈妈心放下，我背着和你一模一样的倔强，学会勇敢。我想和你一样，总是抱着希望，靠近着抱着你，赖在你身上。走过好多想不到的挫折，我一步一步总是躲在你身后，没有太多宠你温柔，只是静静的 们长大也一样坚强。 黑暗潮流席卷乐坛，音乐魔人威肯，四年重回排行榜宝座，英美冠军最新主打 Blinding Lights 全新大碟 After Hours 致敬好莱坞黑暗美学打造，德瑞克、巨星马龙、泰勒斯御用制作人操刀，请听环球音乐魔人 Waken Blinding Lights。 我是 Janet 谢怡芬，防疫期间更要注意营养均衡，卫福部饮食指南建议食用坚果有益健康，温水牌坚果让我们每天充满活力，不是温水牌坚果我可是不吃的哦。 对抗新冠肺炎，谢谢每一位站在第一线。